嗨，各位，每天的这个时间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你是不是已经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了呢？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给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快乐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金莎，叫做《停电》，曲风非常的俏皮诙谐，节奏律动轻快，情窦初开的感觉，谢谢的女生对爱情的害羞和期待，新人类新音乐真实的反映了90后新生代对爱情的生活态度。我们一起来听到金莎带来《停电》。 太暗了，深夜的看不见，闭上眼假装瞎了眼，到几点电源才会重现，连蜡烛蜡烛放在哪一边，太寂寞，深夜的太孤单，真希望忽然爱情会出现， 爱情什么时候会出现， 不了解，怎么都不了解，为什么路永远在我身边，我害怕一个人累，一个人睡，一个人哭笑，一个人陪，黑暗的夜，黑暗的天，黑暗的世界，停电的夜，找个人依偎，找个人追，找个人爱你，找个人陪，停电的我，停电的你，停电的世界怎么飞，太寂寞，深夜的太孤单，真希望忽然爱情会出现， 爱情什么时候会出现， 不了解，怎么都不了解，为什么路永远在我身边，我害怕一个人累，一个人睡，一个人哭笑，一个人陪，黑暗的夜，黑暗的天，黑暗的世界，停电的夜，找个人依偎，找个人追，找个人爱你，找个人陪，停电的我，停电的你，停电的世界怎么飞， 伤害我，我不会回首，已经放弃了。

想，谁在你座位前拍手不敢讲，是脚步轻响在上不声，思念的光透了秋窗，一把伞的人洒在树枝上，谁在你座位前拍手不敢讲，我聆听感伤一些你的阳风铃摇晃青草香，想你的小村庄雨水白兰香，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轻响在山谷身旁，思念的光透了秋窗，一把锁的木兰洒在了池塘，春来秋来的几颗晚霞，鱼儿不上船咱们不稀罕，满月亮张望不心凉，一夜下着回忆万家乡，牡丹江来了几颗晚霞，下蜜蜂靠岸灿烂的红妆，满月亮张望不心凉，一拉老后堂回忆万家乡， 有个女郎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，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，你就永远不会老，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，我要努力去寻找。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耶利耶利亚，耶利亚，神秘耶利亚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披星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咪。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，农历3月14。在这样的周一，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。相对来说，本周的天气情况还是比较多样化的，像今天是多云，周二会是晴天，到了周三是晴转多云，到周四的时候预计是阴天了，周五天气放晴，更长时间的话预计本周六日会有雨水天气。气温情况，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17度到22度之间，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是在7度到9度之间。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，别忘了过得更养生一点，适当的运动，多喝水，多吃水果。好了，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。今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21度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7度。廊坊多云，21度到9度。首都北京晴转多云，21度到10度。近邻天津多云，20度到1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，17701115033。 全佑家居3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三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南外环众信建材城全佑家居，3081-3693。

送的这首歌呢，是非常适合旅行的时候听的一首歌。即使时间过去了很远，我都想要说，是一首永远不会厌倦的经典。谢谢你陪着我成长的每一个日夜，一起听到光良带来《我想去个地方》。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可以想一想，多久没有旅行了？你想去什么地方呢？ 虽然有点乌云，我还是想出发，期待一场流浪。想去什么地方？远处有个声音，是谁在呼喊，让我不停盼望。就算下起大雨，我依旧能出发，选择陌生方向，寻找一个解答。我逆着风向走，提起了皮箱，开始旅程奔忙。我想去个地方，有纯真的时光，想的秘密藏在谁的心上。我想去个地方，快淡忘的时光，温暖回忆住在心上。 在爱的一堆

会说永远，再见不会是永远。说爱我，别说承诺，爱我不需要承诺。不对，就让它心碎，宁愿孤独的滋味。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，反正爱不爱都有罪。要走也要擦干眼泪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请问爱你有几分？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别问最爱我的人，伤我有多深，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在一起的人，请问爱你有几分？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最爱我的人，伤我有多深？现实总是太残忍。我早已付出了灵魂。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手叫做阿桑，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。卸下追求流行前卫曲风的包袱，标准只有两个字，感情。这首歌的制作者企图以真实的情感搭配阿桑的磁性嗓音，在这个充满爱情浮光掠影的城市里，带给听众宣泄的痛快以及获得慰藉的温暖。我们一起来用歌声温暖你的心灵吧。 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。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，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。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，这是永远的凄凉。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，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？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会用一生来等待你。失望也好，孤单也好，只要你能说爱我。如果爱你只有一次，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。失望也好，孤寂也好，只要你能记得我。

想一想去，漂泊的云也忘了哭泣。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，偏偏缘分总是残了又去，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，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。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，有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，我愿你从此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崎岖。 挣挣扎扎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，我愿意再次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，有匆匆的路有太多断断续续，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恨恨，悲欢离合走得好崎岖。 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，是是非非有太多欲言欢聚，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，风风雨雨恩恩恨恨，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。 有没有人来，有没有人在，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猜，踏过这座山，有没有大海，有没有人想去看看我，有害怕有勇敢，摔倒好几次，揉一揉膝盖，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，打不完的怪啊，有完没完做个笨蛋，比天才更难，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。说要去看海，就要去看海，就算你说海不存在，我爬过这座山，还有一座山，但那片蓝不被崩坏，我又害怕又勇敢，如果你一样，请对我说嗨，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，打不完的怪，有完没完做个笨蛋，比天才更难，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啦，啦啦啦啦，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，打不完的怪，有完没完做个笨蛋，比天才更难，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。 最后一片叶，我的心也飘着雪，爱只能往回忆里推跌，哦，给下个季节。 怎么会都没有感觉？哦，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，我独自走在南方的夜。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地湮灭、哦、却还是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艳阳高照在海边，青山开的世界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，记得那光年，窗外是快枯黄的叶，燃烧在心中有一些。是如何慢慢在凋谢，多想要向过去告别，当季节不停地跌倒，却永远少一点坚决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走过风吹的浪叶，最后一滩的血，从回忆我慢慢穿越，在这寂寞的季节，还是寂寞的季节。寂寞的季节， 品味一零一三三，一零一三三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，盛会全场！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，现价88；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金元黄金限时享，低到想不到！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，详询400-800-5620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往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一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同伴或者是爱侣会有发呆的现象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冥想。冥想其实不仅能够放空大脑，而且能使大脑保持年轻。德国的一家研究机构最新研究显示，定期冥想能使中年人的大脑年轻7岁半。研究人员指出，冥想时精神高度集中和身心彻底放松，能促进心脑细胞的生长，从而延缓大脑的衰老。没有尝试过的同学们，冥想起来吧。 这世间，别让它再流浪。从前我太适应悲伤，顶多出现在无意中，却深深撼动我。一起走着，没说什么，心是满足的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

在左右，也只是熟悉的朋友。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渐暗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冻裂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从的星星已烟消云散，风泪痛奔人间喜剧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青涩是一曲，却别有冬天，良辰美景的和田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这年华青涩是一曲，明白了时间，

收音机前的你是一个工作狂，那一定要警惕伴侣的情绪变化了。国外的一家大学发现啊，如果伴侣每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0个小时，另一半的抑郁风险会增加20%左右。这项研究是基于8056对夫妻的工作时长和抑郁程度分析发现的。所以，工作狂的你还敢任性的加班，不顾另一半的感受了吗？多抽出一些时间去陪陪你的家人吧。 橘红色的光，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，心里还柔软的地方，小孩在拿着碗，懵懵懂懂的找，学会化妆，学会逞强，躲不完的迷藏。当一碗配一碗，相爱却真不在场，留留的时光在麻烦的手上，每遇上已经散场，躲不住的时光。小孩在楼上玩，白马在跑马场，爱在酝酿，死在战场，也死在船上。寂寞依然在找，有多少的爱有好的下场，情人还在流浪，撕碎的流流的时光。 接下来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刘德华和郑秀文演唱的《盲探》的主题曲，叫做《不忙不爱》。这首歌是由林夕亲自操刀作词。在录音前夕呢，刘德华、郑秀文在与各位音乐前辈认真研究和沟通之后，很快就找到了歌曲的精髓和感觉，加上对这部电影的独到理解，让两人进棚录唱的时候显得相当的放松，感情拿捏得游刃有余。我们一起来听到郑秀文、刘德华带来不忙不爱。 你又是谁？不知道你还找谁？愿意耐人寻味，证据可能是是而非， 还来不及决定，约会已确定不是成，误会是制作的错，是麻木的对。已无所谓， 看千里看不见黑白是非，闭起眼睛也会忘。

接下来夏天要和你聊一聊养花的小常识。花草虽好，但是不能任意的摆放，最好呢能够根据住宅的各个角落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花草。比如说客厅呢要养一些常春藤来吸收烟雾，那卧室呢应该养仙人掌来提供氧气，那厨房放吊兰来净化空气，书桌上呢应该放一些薄荷来提神，阳台种爬山虎减少阳光的辐射。你家的花草摆对了吗？ 我知道他跟你还有联系，也知道你对他还是联系，否则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，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。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，更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，他让人卷入梦境盘丝着，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。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，装作不知足，装作不顾忌，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。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，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。当你还记起，当你在游戏，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。 从没有谁，再没有谁。 再大的幸福，怕我无力。